有一个难题是这样的，想要往前走就得下得了狠心跟很多的人永别，甚至是告别，越来越觉得，越来越懂得敌人只有我们自己这一句话了。你舍得吗？舍得放弃曾经的过往，从零开始吗？来听这一首弦子的《沿海地带》。 感情，一个人曾有心到无心，你说 小时候觉得喜欢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在一起不分开，后来觉得不管结果怎么样，有一段美好的回忆就够了。现在觉得能去喜欢一个人就很好了，能有喜欢上别人的能力和运气，其实就已经是一种幸运。所谓少年心事，大概可能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小暗恋，加上一点点小爱恋。爱一个人可能会爱到你心态老态龙钟，可是喜欢一个人永远都是十七岁。 也别去怪谁，只因为下雨太美，就算流干泪伤到底，心成灰也无所谓。我破茧沉淀，愿和你双飞，最怕你会一去不回。虽然爱过我，给过我，想过我，就是安慰。 戴着耳机听歌，听到耳朵疼了吗？躺着看视频，是不是看到眼睛疼了？可能手机也玩到没有电了。有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太孤独了，就让我们在音乐当中找寻那一份安宁。 那么少，我只有不停的摇摇到你想逃。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以为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我不要你呵护你的玫瑰，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担心也好，那个女人的爱不自私不奢望，我不 的枕头晒干就好，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 不同的理想梦想想过的生活，也许再过几年之后有一间小屋可以打闹做饭喝茶看书堆堆杂物织布睡觉打呼喂娃种菜，可能就是安宁。 当我们再度相识微笑，成熟的心有一心中的知道，心里还有

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有个人他的妈妈患了老年痴呆，他开始每天记录跟老妈一起过的日子，担心妈妈忘记了自己，但是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他妈妈忘记了他是谁，他装作没有事情，回到车上才痛哭出声，被自己最亲最爱的人遗忘，内心才是最难受的。 未来都不如想象美，但你答应爱从不减退，绝对完美，你好的让我想去爱，迫不及待，如果天空会塌下来，你会先带我离开，多希望时间不存在，我要和你永远不分开，在粉碎过去真实的泪，只在沉醉无名指的光辉，不向往的生活，只要能每天抱着我说你爱我，你好的让我想去爱，我不期待，如果天空会塌下来，你会先带我离开，我希望时间不存在，我要和你 少，你可能会说虐狗、秀恩爱死得快之类的，但是心里其实还是希望对方可以很好的长长久久一辈子，能走多长就走多长，有人陪着真的很好。 过完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这心事在公路寂无边，有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一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困在每种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

to love me, 'cause that love just for me. I don't wanna hear that you adore me. And I know that all you're doing is one of your mind games. Don't you know that game beats games? So your best bet is to be straight with me. So you say you wanna talk, let's talk. If you won't talk, I'll walk. Yeah, it's like that. I got a new man, he's waiting out back. Now what? What you think about that? Now when I say I'm through, I'm through. Basically, I'm through with you. What you wanna say? Had to have it your way, had to play games. Now you're begging me to stay. There you go, looking pitiful. Just because I let you go. There you go, talking about you want me back. But sometimes it feels like that. So there you go, talking about you miss me so. Let you love me so, I let you go. There you go, 'cause your lies got old. Don't come around talking about how you changed. 90.0. Your mother's voice was bleeding through the ceiling as we rode around along the kitchen floor. We could see your father in the backyard kneeling. 什么永垂不朽？ 点了，还有什么永垂不朽呢？错过的你都不会再有，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没有回忆怎么祭奠呢？还有什么永垂不朽？ 一心要跟踪你便扮作遇见，心中有话要说一遍，却是无法同你讲一遍。然后你再发现，望见后我便还看天文看星已足够消遣，谁料你

车开得比飞鸟还要快，真想张开双臂飞起来，飞向朋友，飞向爱人，飞向遥远的母亲。自由简单的歌谣，当经过这片金色的村庄，等我们老去，带上木吉他，回到自由简单的时光。不知不觉走了多少年，不知不觉迷失在远方。亲爱的朋友，遥远的母亲，你们是我温暖的方向。亲爱的朋友，遥远的母亲，你们是我温暖的方向。这离开了家，车窗外的转身眼泪落下，睡梦中有他在烛光下牵挂，路越远越知道什么是家，当雪花落满陌生的城市，落在你的蓝色铁皮房子，你是童话世界来的王子，对周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为什么一个人离开故乡，也许你生下来就带着翅膀，也许会受伤，也许迷失方向，但别忘记窗前的烛光。 就像这城市夜晚灯火辉煌，你的房间只有一盏烛光，你知道这个世界的风很大，记得要有翅膀保护它，就像这城市夜晚灯火辉煌，你的房间只有一盏烛光，你知道这个世界的风很大，记得要用翅膀保护它。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忽然间想背起行囊，忽然间想奔向远方，忽然间有个梦想，忽然间有了希望，忽然感到生活太累，忽然间非常疲惫，忽然间有些沮丧，忽然间想去流浪。人生的路还有多长，我只是水中的前浪，伴随着一生的理想，理想永远都在远方。忽然间的喜怒无常，忽然间的沧桑绝望，忽然间的回光返照，忽然间的大爱无疆。满天飞舞的风啊，何时才能实现呢、啊、岁月就像一片片叶子啊，落地就会腐朽了，自由就像鸟儿一样飞向天空看大地，就像一滴滴水啊，渡过河流涌向大海。忽然间想背起行囊，忽然间想奔向远方，忽然间有个梦想，忽然间有了希望，忽然感到生活太累，忽然间的非常疲惫，忽然间有些沮丧，忽然间想去流浪。人生的路还有多长，我只是水中的前浪，伴随着一 喜怒无常，无人间的沧桑绝望，无人间回头反抗，无人间大爱无疆。我那满天飞舞的光啊，何时才能实现呢、啊？岁月就像一片片叶子啊，落地就会腐朽了。自由就像鸟儿一样，飞向天空看大地。雄心就像一滴滴水啊，汇入河流涌向大海。忽然间想背起行囊，忽然间想奔向远方，忽然间有个梦想，忽然间有了希望，忽然感到生活太累，忽然间他非常疲惫，忽然间有些沮丧，忽然间想去流浪。人生的路还有多长，我只是水中的前浪，伴随着一生的理想，理想永远都在远方。忽然间的喜怒无常，忽然间的沧桑绝望，忽然间回光返照，忽然间的大爱无疆。 喧嚣的世界干扰我的耳朵，让我听不清自己的心跳。想做的事有很多，该做的事有太多，这让我如何是好。五彩的世界诱惑我的眼睛，让我看不清自己的方向。做对的事有很多，做错的事有很多，明天发生什么谁知道？谁在固执的坚持？坚持遥不可及的东西。谁又轻易的放弃？放弃快要到手的东西。谁像个孩子一样在路口彷徨？谁在飞快的？错过一路的风景，谁又拼命地寻找，寻找自以为是的美好？谁躲在黑夜中叹息老去的年纪？坚持遥不可及的东西，谁又轻 的放弃，放弃快要到手的东西，是像个孩子一样在路口彷徨。谁在飞快的奔跑，错过一路的风景，谁又拼命的寻找，寻找自以为是的美好，谁躲在黑夜中叹息老去的年纪。 的孤独能陪伴一世，却不能在一起。太阳是月亮的孤独，一直都想念，却从来看不见。落叶是风的孤独，让它落下，却无法带它离开。风是扇子的孤独，想让它留下来，却送它远去。你是我的孤独，能陪伴一世的孤独。你是我的孤独，目睹你远去的孤独。还是谁的孤独，一心想他却只是千万分之一。谁是雨的孤独，似乎所有的眼泪都为谁而流。你是我的孤独，只剩下想念的孤独。今后的孤独，你是我的孤独，而我能触动谁的孤独。 还没

走过第一百座城，他给我轻轻一个吻，他是个童话的小镇，那里有最美的黄昏。我醒过一百个清晨，梦里有最美的诗人。蓝色天空布满星辰，它也是座冒险之城。我背着吉他一路往南走，难道世界的尽头除了回忆我什么都带不走，哪怕只是天空和云朵。泪水滑落不曾瓦卡地步淹没无声的沉默、哦、只想说一声各自珍重，从今后再记忆中传说。轻轻一个吻，它是个童话的小镇，那里有最美的黄昏。我醒过一百个清晨，梦里有最美的诗人。蓝色天空布满星辰，它也是座冒险之城。我背着吉他一路往南走，难道世界的尽头除了回忆我什么都带不走，哪怕只是天空和云朵。泪水滑落胡曾瓦卡地真的沉默、哦、只想说一声各自珍重，从今后在记忆中张望。皇后镇皇后镇就像个美丽的女人，皇后镇皇后镇她美得让我沉沦。皇后镇皇后镇就像个美丽的女人，皇后皇后镇，皇后镇，皇后镇，皇后镇，皇后镇。 什么知道结果？痛苦要持续多久？等候要持续多久？如今天的三个承诺我会守候。如果时间有如果，那代价是什么？当黑暗拉下帷幕的时候，勇气我比谁都有。我会拥抱太阳，不怕被那炙热融化。我会仰望月亮，反射那秀丽的海浪。我会坚持信仰，即使梦想已经遥远。我会始终坚强，生命 做什么，直到天荒。等候要持续多久？我今天的三个承诺回首。如果时间如流，那代价是什么？当黑暗拉下帷幕的时候，运气我比谁都有。我会拥抱太阳，不怕被那炙热融化。我会仰望月亮，反射那秀丽的白光。我会坚持信仰，即使梦想已经遥远。我会始终坚强，生命开出美的花。生命开出美花。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静静牵着你要走的手，你却没有回头。我冰冷的说离开我，不去也办不到。我想你一定考虑了很久，怪不得如此狼狈，就放开手给你自由，再记住你的背影，划过夜空的繁星。洒满窗台的阳光，暖不了我的梦。而你没有说去哪里，走不出我心里。划过夜空的繁星。哦相信我们的爱情，可你骂他不行。好吧，我承认你是白富美，而我是穷屌丝。我紧紧牵着你要走的手，你却没有回头。我冰冷的手离开我，不去也办不到。我想你一定考虑了很久，我想你如此狼狈，就放开手给你自由，再记住你的背影。划过夜空的繁星。哦，相信我们的爱情，可你骂他不行。好吧，我承认你是白富美，而我是穷屌丝。好吧，我承认你是白富美，而我是穷屌丝。 哭了，那些青春都冷去了，空空的街上是我厚厚的悲伤，是一月的北风，眼泪忍不住的流淌，原来等待可以如此的漫长。有人笑了，难道春天已经不远了，空空的回忆是我厚厚的过往，是一月的北方，走在寒冷而潮湿的路上，这个冬天没有因为我而晴朗。亲爱的兄弟啊，此时你在南方，那里的阳光是否很温暖，给我一点吧，让它照进我的心房。亲爱的姑娘啊，此时你在南方，那里的落叶是否全都枯黄，我不愿看到你落泪的面庞。哒哩哒哒哩哒哒哩哒哒哩哒哒哩哒哒哒哒哒。那些青春都冷去了，空空的街上是我厚厚的悲伤，是一月的北方，眼泪忍不住的流淌，原来等待可以如此的漫长。有人笑了，难道春天已经不远了，空空的回忆是我厚厚的过往，是一月的北方，走在寒冷而潮湿的路上，这个冬天没有因为我而晴朗。亲爱的兄弟啊，此时你在南方，那里的阳光是否很温暖，给我一点吧，让它照进我的心房。亲爱的姑娘啊，此时你在南方，那里的落叶是否全都枯黄，我不愿看到你落泪的脸庞。早就应该知道，青春里注定的悲伤，只是为何要在这个十一月的北方。 佳佳，下次见面时给我微笑吧。你想了那么久没有答案，就别逞强了。佳佳，我们都想爸爸妈妈认输吧。我还有天涯，而他们只有你呀。好吧，佳佳，你可记得我醉了就说的话？亲手作画一件属于你的婚纱。好了，佳佳，别再揭开你心口的伤疤，你再坚持一下，他很快就痊愈了。亲手作画一件属于你的婚纱。好了，佳佳，别再揭开你心口的伤疤，你再坚持一下，快痊愈了。算了，佳佳，别再接听我酒后的电话，我再坚持一下，很快就把你忘了。佳佳，下次见面时给我微笑吧。你想了那么久没有答案，就别逞强了。佳佳，我们都想爸爸妈妈认输吧。我还有天涯，而他们只有你呀。我还有天涯，而他们却只有你呀。 说今天僵硬的尸体和无色的脸，我的好朋友，对不起，我想我已无力再继续。我爱过的人出现在眼前，漂浮的身体和微笑的脸，你们说什么我已听不到，我想我已变成了符号。我可爱的妈妈，对不起，我可怜的爸爸，请随意。这寒冷的冬天，请继续冰冻我的记忆。 说今天僵硬的尸体和无色的脸，我的好朋友，对不起，我想我已无力再继续。我可爱的妈妈，对不起，我可怜的爸，请随意。这寒冷的冬天，请继续冰冻我的身体。我可爱的妈妈，对不起，我可怜的爸，请随意。 随风摇摆，我站在树下发呆，粉红色的云彩，头轻轻的一抬，望见你的风采，拂流苏的裙摆。